第十二次建筑美学讨论会5月10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有关部门干部、设计、施工、监督等建设和科学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第17次521建筑节参加者。会上发言者介绍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开创建设大繁荣期的不朽业绩，以及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建筑创造方面的骄人成就和经验，解释了有关切实贯彻党的主体的建筑思想与理论、建设政策的理论实践问题。